声音当中听到的是一种磁性，而这样的一种磁性可以自动给吉他加电，却毫无一种聒噪的感觉。它可以把歌曲诠释成一种大的 party， 然后呢在 party 之后我们可以在乡间小憩一下，在美女卸妆之后可以看到她素雅可亲的那种面貌，还有一种情感颠簸后的风淡云轻。 Malibu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驰骋于加州的一号公路之上啊，从 Santa Monica 一直往北走，来到 Malibu 看看海，看看人们的冲浪的一种状态吧。感谢 Miley Cyrus。 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 Rita Ora Your Song 你的歌。 Don't 歌谁的歌？你的歌，来自于 Rita Ora 的歌曲。这样一首歌也是来自于 Ed Sheeran 黄老板参与了创作，节奏感很棒的一首歌。另外加上 Rita Ora 的迷人声线，真是加分又洗脑啊！现在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Tiesto featuring Bright Sparks On My Way。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春节期间我们的欧美流行歌曲的单元。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欧美音乐相关内容。同时的话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祝您春节愉快。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各国文化、世界奇观、风土民情、地道广播剧。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Hey, hey, hey, it's Nancy here from the UK. And of course, touch Beijing on 92.3 FM and AM774.com. Let me tell you how I am spending this Chinese New Year 2018. I am seeing in the year of the dog.With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we are going to stuff our faces with amazing jiaozi, of course. And where else are we going to do it? Well, right here in Beijing, because it is the best time to be in the city, because everyone else has left. Hooray! You 听得见